在生活中每一刻呢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生画卷，可能从前没见过，也许以后永远不再见。享受生活的让每一刻变得美丽，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原来爱情没有那么重要，爱情就是两颗心的碰撞，就好像和谐的乐谱，我们一起去谱写人生的圣洁，相随一生。 每一次我的倔强和推脱，难道你看不出我的脆弱？明知道我最害怕失去，害怕选择，我为何难过？其实你和他会有好结果，请别再让我卷入这漩涡。我想你需要一些时间抚平这过错，请让我回到安静的角落，反正你习惯跟寂寞切磋，趁现在还没走到尽头，头破血流，回忆还不错。感谢你愿意牺牲了承诺，面对你我真的不知所措。如果你真的有心，为何总言辞闪烁？我应该，我可以一个人好好过，爱总是不言过，总会很快坠落。也许想了这种患得患失的人，并不适合在爱中穿梭。不必担心我，你可以找到新的解脱，也包括那早已迷失了的自我。别难过，

日前，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暨颁发任命书大会，市委副书记王凤海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正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邦文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志成、李振江、李德奎、吴立文、副市长刘立军出席会议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志成主持会议。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2017年工作要点。会议以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府提请的人事任免提案。孟建正主任宣布了任命决定，并向27名被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。新任命人员面向国徽庄严宣誓。市委副书记王凤海代表市委讲话，他强调，新任命人员要以领取任命书为新的起点，不断强化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，认真贯彻市委决策部署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、党纪政纪、规章制度，主动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，统筹抓好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建设、重点项目推进、民生工程建设等重点工作，为我市加快实现后发跨越高端发展、挺进30强、率先打小康、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的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正要求新任命人员应要强化公仆意识，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作为自己的追求，积极履职尽责；二要强化法治观念，严格依法行政，保证我市各项工作依法进行；三要强化责任担当，主动接受人大监督，推进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邦文受市长刘连杰的委托，代表市政府对新任命人员提出要求，一要政治坚定，思想统一，二要不负重托，不辱使命，三要依法行政，廉洁从政，以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，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。 燕达健康资讯，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。春节后，医院里因心脑血管疾病就诊的患者常会增加，大多是因为饮食不当、喝酒过量、暴饮暴食造成的。其次，外出受寒、生活节奏打乱、忘记服药等因素也加大了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。燕达医院神经内科提醒各位听友，40岁以后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年龄，在节日前后应警惕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先兆，及早发现和治疗。 爱生活，爱健康，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。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，健康热线400-898-1120。 宣惠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，办理一年宣惠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6666。 吹过，回响的是往昔的情怀。曾经的老歌，你记得的有几首？ 在敲打我窗，是谁？ 重拾记忆碎片，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正在进行中，感谢您的支持和陪伴，也希望我们播出的音乐给你带来好的心情。依然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雨辰主播，加入到节目的互动中，因为我们是陪伴你路上的好朋友。祝你一路好心情。

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木头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人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有他让我们相信所遭遇的一切并不是在拦阻我们的前方，而是让我们下更大的决心。失去缘分的人即便是在同一个城市也是很难遇见的，有的时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。财富不是身上的财，而是心里的满足，贵也不是地位的显赫，而是你被人需要的程度。 摩托车加快速度，我不期待就上路，赶在天亮以前要到远方，忘了吧，爱情刚刚才结束，没有牵挂的束缚，听见风在耳边大声说别再哭吧。 个生活中的洒脱其实并不是放弃，而是放下，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，放下无可改变的过去。行云流水，目其所知，不管怎么样吧，我们总得有一样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，在某个方面总得有点过人之处，这样才能够找到成就感。找到成就感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什么，而是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有自信，更加有尊严。 想要有这成绩，想要你飞得飞走去，想要你融化在一起，融化在雨里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，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出命运，感谢地吸引你，让我碰到你，漂亮的让我迷恋，爱迷人，温柔的让我心动， 伤人的，太伤心。 不想喝，不喝只是我家，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。天涯望断了天涯，赢得了天下输了他，回帖的种种，回不去的种种，回不了未来一往情深，恨一个人，恨不得别人，害人的你也能知情人，越挣扎越牵挂也不是办法，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？天涯明天又天涯，狠狠一巴掌忘了吧。 喊你来上班啦！是的，你没有听错 ，FM 一零三三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！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、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、更大平台、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35133，17701135133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。

别提思念永远快疯癫。